女士的头发不够强硬，男士又有中年危机，地中海的烦恼，找啱一只洗头水是很重要的。要激活毛囊，控油去屑，固发、育发、防脱发。我们推荐韩国 JW 洗护系列。 第四節 系啦，咁我哋实有一節咧就讲下啲女嘅。其实我哋讲个现象就，我哋冇讲叫鸡，冇讲样靓身材正啊，佢条女打出个波啦，嗰个咩？我哋从来做节目都 哇，我有喎、啊，大 V 喎、 啊，吓、啊、最多大 V 吓件衫啫，系咁多啦。我又冇话呀，佢身材正啊！寻晚我执佢嗰剂，哇，几佢服务几好，我哋冇 冇啊冇啊， 吓、啊、我哋只系讲一个。 现象， 现象，大陆嘅普遍现象，譬如我哋上次讲，我哋话十蚊啊，啲厂啊就系鸡头嚟噶，嗰啲嗰嘅，即系啲厂会等遣使、嗯，就永远都系关嗰个保安事。 嗯， 吓、啊、个保安可能佢知食完食剩唔知啦，但系就真真正正系关个保安事。 嗯， 咁我哋喺深圳生活。 嗯， 咁啊有一级场、二级场、三级场。 嗯， 咁啊。最出名三晒水，嗰时未有呢个名称嘅时候，我哋已经喺嗰度噶啦，系嘛？咁我就话啦，系咪真系繁荣昌盛好巴闭？因为我啱啱翻去嘅时候咧，我哋嘅宿舍公司咧就喺渔农村，因为佢住渔农村，咁我哋咧就开咗个宿舍。咁啊，当然有一个阿凡哥最经典啦吓，阿黄海凡呢个潮州人啦，汕尾人。我潮州人啊，潮州人唔认汕尾人咧， 系潮州人嚟嘅， 系啦。 汕尾就汕尾， 系啦，汕尾就汕尾，唔系潮州，汕头先就系潮州， 系 啊，陆丰就陆丰，海丰就海丰，唔、系海陆丰， 唔关事嘅。 咁我话啦，嗱嗰阵时去，咁啊，遍地都温州， 温州城， 温州城啦、啊嗯，即系逢系发廊有温州城，即系有嘢搞噶啦、嗯，即系我认知，我冇 错，诶、啊，你搞错咗啦，完全搞错。搞嘢嘅发廊咧就还搞嘢嘅发廊嘅，温州城咧就还温州城嘅，啊一定要分清楚，而家好似冇啦， 系啊冇好耐啦， 啊咁温发廊嗰啲女咧就同温州城啲女唔同嘅，温州城啲女靓好多嘅， 系嘅咩？ 系，我就唔知嘅，戆居居真系嗱，我哋唔系讲正经噶，我系正仆街嚟嘅，我第一日做节目，我系正仆街嚟嘅。咁啊，真系唔知啊，戆居居，咁就喺东莞黄村封关封唔到啊，封夜关封唔到，咁啊喺搵埋晒嗰啲咁嘅湿 Q 酒店，嗰啲叫好似香港以前啲招待所咁啦，总之就湿 Q 酒店啦，百零蚊一晚。 嗰时冇咩五星级酒店嘅、啊， 有 冇乜 咩五龙啊，有啲嗰啲咁嘅酒店嘅，咁啊。封唔到關啊！瞓又冇瞓得咁早啊！海關第二朝早開先至話報關有牌，你都唔使瞓醒啦，係咪啊？咁啊入咗場啊嘛，架車就唔使理佢啊！咁啊行下行下，咁啊見到有間人，佢唔理你咩招牌都好嘅，總言之就温州城三個字，真係唔知咩嚟嘅。係咁多女啊！咁啊，我心心諗啲又係雞竇嚟㗎啦，但係。雞竇又冇燈光火著嘅喎，梗係暗暗紅紅啊！啊，嗰啲女啊坐曬喺度啊，冇乜洗頭水啊！嗰啲咁嘅雞竇，你望到一洗頭水知佢係流嘅啦，一倒落個頭度水嚼嚼嘅。咁佢又燈光火著，有曬你而家平時所去髮廊嗰啲凳啦、大鏡啦，一個人一個位嘅咁啊，即係擺得好。都好靚，好先進嘅。唉，咁啊，即係洗個頭啦。可能咁巧呢間嘢嗰啲洗頭妹特別正啫。咁哦，入到原來又係唔識洗頭，就識按摩嘅啫噃。誒、按摩啊，是但啦。咁啊，上有間房， 房仔嚟嘅，好細嘅，啱啱夠擺張牀。 長係啊， 擺張牀同埋你可以坐喺張牀度，除低對拖鞋咁大，除低對鞋，係咁多嘢啦，就咁大啦。誒，唔好理啦，瞓低啦。佢又唔識揼骨嘅喎，攣埋手喎，喺度傾偈。我咁樣做乜嘢？又唔係收得你貴喎，一百幾十嘅啫喎。咁如果你中意，咪摸下佢咯。即係我哋以前香港啲魚蛋檔嘅黑廳，佢係燈光火燭， 光廳， 光廳嚟嘅。嗰啲女又好後生嘅，好細個嘅，即係靚嘅，即係十零廿歲嘅啫。咁我冇搞過佢啊，唔熟地頭啊，大佬。咁啊，戇居居咧就撞到，哦，原來溫州城就係咁樣嘅。咁我哋以後咧揸車過啊，留意啦。一個見到溫州城，裝啊，啲女嚟嘅，靚唔靚咧？係咁多嘢啦，因為。走佢摸摸揸揸咧，真系冇人嘅。我哋呢啲決睇個樣就知道英明決斷嘅嚇，一係就做，一係就唔做兩樣嘅啫，就唔會走去你做乜 Q 嘢啫，摸摸揸揸人嘅，冇做呢啲。溫州城係唔同嘅，所以大家分清楚啦。嗱，咁啊講開咧呢一樣嘢咧嚇，就有個最新發現啊！琴日我咪要上安全堂啊！ 係。 我個人咁安全，就上乜鬼安全堂啊？咁佢人就要求你咪去咯。咁我話。五點幾就喺皇崗，就坐直通巴。昨天我去茶果嶺上安全堂啊嘛，禮頓上安全堂啊嘛。咁啊五點幾就坐直通巴。咁啊一上車啊，有個人嗌我阿三哥，咦咁早都撞到人，認唔認得我啊？唉，我死啦！我個人冇記性，邊度認得人噶？你啊小強啊，嚇小強，我係曱甴嚟噶啦咁。哇！睇到佢嬲我，原來佢睇到我哋做節目啊！咁啊，原來係我哋嘅舊司機嚟嘅，嚟我哋呢度做咗一個月島，即係阿炮介紹嚟。 哦，我。 咁啊，而家咧就買咗架田螺車。 係。 咁啊，捱咗一年啦，佢好彩捱到一年啦。而家雖然成日都唔夠公開嚇。 啊，但係過咗一年。 啊，捱咗一年啦。咁佢啊，又係好似咁，我同佢傾開偈啦嚇。原来佢就是我哋中港司机最后的归宿，最后归宿是咩呢？老婆离咗婚，咁啊自己带住两个仔女，咁又冇另外去滚啊，去沟女啊，冇呢啲嘢啦。咁佢又同我讲啊，三哥，我就无端白事咧就上网台睇节目咧，哎呀见到你啊，你讲嗰啲嘢真系讲出晒我哋中港司机嘅心声。我梗系啦，我九二年上路啊，大佬有咩中港嘢未见过啊？佢又話我講，梗係讚我啦， 必然啦、 啊，必然啦呢啲，佢讚我又唔會輕飄飄嘅，又唔會慣咗嘅啦，係咪？咩嘢啫？慣咗。咁我本來邀請佢上嚟做節目嘅，但係我唔知道今日嚟錄音啊。 下次啊。 嚇！咁佢咧就點樣講咧？咁啊，佢又架車又擺，又係擺茶果嶺，但係佢擺前少少，擺前少少。咁佢直头知订我喺边度，我真系唔知订我喺边度。上安全堂噶，咁佢就同我一齐落车，去到蓝田地铁站落车，即系个总站啊。跟住请埋我坐的士入去啊，所以真系有网友真系好，有 fans 啊更加冇得顶。啊，呢个已经系呢个小强师傅就而家系我嘅粉丝嚟啊，大佬。 啊，即系但系我都话啦，做网台。是非多嘅，啊，即系好似你见到 Peter 仔咁，做节目俾人屌鸠佢，啊，又话你导游，又话 话我导游， 话你导游，啊，话佢好闷，啊，跟住又话你啲咁嘅正鸡虫， 鸡虫咪鸡虫咯，有冇问题啊？ 我都话啦，我哋只不过讲啲经历啫，我又冇叫你赞成我嘅人生，又冇叫你批评我，我哋都冇批评你哋，我哋只不过话咧，我哋做中港车司机咧，因为咧。中港车司机一个好大嘅群体嚟，我谂揸过中港车或者相关行业嘅有超过五十万人。 唔使讲呢啲啦，我初初睇到咧都好气愤嘅，谂起谂下谂下咧， 我冇气愤啊。 其实唔紧要噶，你入嚟睇就得噶啦，同唔同意我有乜嘢所谓啊？你总之入嚟睇啊，你睇完之后你就唔同意我，继续批评。冇问题 啊！仲要再嗌多啲人嚟睇嚟批评， 继续多啲人批评。你啊有本事叫到嘅，全香港700万人，你叫到500万人嚟咧，我就真系向你叩头都得嘅。 冇问题。点解咧？由头到尾都系讲我哋见到嘅嘢，我相信嘅嘢。我三教九流，我明系低下阶层人士嚟噶啦。 我哋又冇办新事， 咁我滚咪去滚咯。我又冇问题，我俾钱嘅。咁嗰个女仔都冇问题嘅，全世界衰得嗰啲冚家产出卖自己嘅人格，出卖自己嘅咩？人哋出卖自己肉体啊！大佬天生佢噶，佢出卖佢自己嗰个女人啊，直头系值得尊敬尊重啊！佢冇出卖人啊，系咪啊？你讲乜嘢啊？呢啲咁嘅道德捻，扑你啊臭街！唔好闹你，继续闹我，因为你要睇。多谢 thank you。嗱，咁我哋讲翻我哋最新消息，就唔系消息员嗰个啊。咁、那个师兄咧，嗱，所以你话我哋中港司机就系咁噶嘛。佢虽然冇做啦，但系佢而家都翻上大陆玩噶喎。咁佢又讲个行情俾我听喎。佢话啱啱咧，点解我会撞到佢咧？佢就唔系住喺大陆嘅，佢上去玩嘅啫。哇！咁上去玩有冇朋友去噶？冇啊，一条友。哇！我哋孤独局咁啊。 哦，单嫖独赌。 我留个电话俾你，下次叫埋我啦，系咪嗱？我又唔怕喺度讲嘅，你叫我玩我唱歌啫。 系啦。 啊！我就算滚又如何啫？我唔使你俾钱，我又冇伤害人嘅，系咪啊？我冇伤害人，我唔怕喺度讲嘅。我冇伤害，我做嗰啲嘢完全冇伤害人嘅。你哋嗰啲讲到自己如何高尚， 买卖 高尚。系啊，然之后静鸡鸡、斯斯叔叔，我师兄话头，阿 Peter 仔话头，你哋斯斯叔叔咁啊，做咩又唔出得样啊？欢迎你上嚟我呢度啊！如果你上嚟同我做节目啊，流浮山海鲜就我嘅，阿三哥嘅啊。咁又讲翻嗰个啦，一条友去边度啊？长沙。诶，唔系冚晒啦咩？系啊，冚晒。咁而家玩咩？一条友唱歌冇女噶。以前唱歌呢就在二楼，跟住旁边有条楼梯，七八几层，七层楼八层楼，你行楼梯上去有 lift 都有的，好多间房子，很巴闭的上下沙。三沙街包埋沙湾啦、啊。好啦，咁今时今日佢话唉，嗰条女唔好讲佢几正几正，唔好讲啲嘢又话我哋淫棍啊。四嚿水喎、啊。我覺得咁貴咁，係啊！而家貴咗好多，貴一倍，同幾年前係貴一倍咗幾年。咁啊，另外點樣咧？你係行入去，分分鐘你係行唔翻出嚟。 點解？仲有女？ 唔係啊，係佢左穿右插，左穿右插啊！ 哦，即係八陣圖迷宮，係、啊啊、嚇到我啊！大佬啊，仲有女？ 唔系行唔翻出嚟啊！佢行翻出嚟嘅意思咧，你自己上去上面，你行翻落嚟咧，真系揸个指南针咁出翻嚟嘅。因为佢话你跟住佢咧，左转右插，左转右插，咁啊去到嗰个地方咧，一个单位咁咧，嗱咁啊嗰度有女啦，嗱就系讲咁多，即系我讲呢啲系现象嚟啊，大佬。 系啦，我哋即系啦，讲诶，譬如我哋头先讲台湾，唔系我冇讲话我自己本事施工嘅施工啫，但系。我哋讲个现象，台湾人系信呢啲。你要入台湾人嗰个部分，第一真系会有个师傅望你；第二就系嗰个你嘅关系，师傅唔教你唔紧要，你有能力嘅，你关系到嘅，你就乜嘢都到，系咪啊？因为佢真系要求你嘛，佢觉得有你喺度就安全，因为佢对佢哋嚟讲，虽然同文同种，但系台湾人系一个外来嘅。佢哋要保护自己，所以就台商协会，而佢需要结识多方面有能力帮佢可以喺大陆安全咁生活嘅。 喂，其实讲开有少有，我最中意讲台外话嘅，即系我哋中国人去到美国啊、英国啊咁啫嘛，梗系唐人街噶啦。 系啊， 吓、啊，讲系，喂，非洲人去到，其实佢冇一个非洲街啫，其实都有噶。 重庆大厦咯，香港。 唔系啊，去到外国啊。 唔系啊，即系嚟到香港都有重庆大厦。 系啊， 佢有聚居嘅地方。 自自然然。 所有人就喺嗰度嘅社交生活嘅圈子，或者你去到广州啊、三元里附近，咪全部都系南亚裔啊、非洲嚟啊，嗰度有300,000人噶。 系啊，系啊， 系啊。系啊，真系你即系讲，有啲话得35,000，真系你真噏笑。走咗好多都有呢个人，因为佢哋冇身份证啊嘛。 尤其是嗰啲非洲。人啊，即系非洲阿姐啊、婶啊、大叔啊嗰啲，喺三元里嗰度执嗰啲咁样嘅，嗰啲好残嗰啲衫，10蚊，即系嗰阵时我哋见到啊， 十蚊唔係人民幣啊，唔係港紙，唔知幾多錢，好平嘅啲垃圾衫，就一包包揾黑膠袋 寄翻去， 包寄翻鄉，寄翻去佢哋嘅鄉下，就真係相當好生活㗎，即係同我哋初初大陸開放嘅時候，我哋攞嘢上去賣一樣㗎咋。 係啊，所以我話啦，我哋做呢個節目啦，其實都係講個現象，即係講經歷，即係經歷咗喺大陸咁耐，即係我大佬啊十幾廿幾年啦，仲喺大陸住，咁我十幾年啦，即係我做。唔系净系做司机嘅，做好多 各生 意,、 生意又好，走私又咩都好啦。即系见到嗱，咁做一分钟，有个人就留言问我关咩孔雀石绿事，系咩事？咁我就话啦，我哋曾经因为咧大陆日本咧基本上就冇鳗鱼，即系冇鳝，因为佢哋系海鳗。 系啊，鳗鱼即系白鳝咯。 系啦，但系唔一样啊，佢哋系鳗鱼，系海鳗。海鳗，海上嘅鳗鱼，嗰只攞个苗翻嚟，咁但系冇办法啦，已经系色味冇啦。咁基本上佢哋所有嘅鳗鱼养殖咧，就喺台湾同埋福建潮州啲地方，咁就所谓嘅鳝。咁但系咧，曾经喺1990年头啦，就有76只货柜嘅 鳝 鳗鱼。是做好晒的，即是直头所有工序做埋包装咁呢，就全部都搽酱汁，跟住经过烘焙烘机烘好晒咁有啲有汁嘅真空包装、有啲有汁嘅，有啲冇汁嘅，咁呢就去日本，咁日本就比较严啲，就查到里面係有即係检验啦，就有孔雀石绿。孔雀石绿呢就睇落去呢啲嘢，譬如养鱼比上孔雀石绿呢，譬如好似我哋啲曾经试过多宝鱼啦，食落就会令新啲嘅，睇落去好似新鲜啲咁嘅，其实就咁样一回事。但係呢啲係即係有毒嘅，係唔入得口嘅。咁呢日本呢就耗起咗76条柜 ,40 尺嘅柜。咁有个问题出现咗啦，即係超时少少啦，就係你冇能力嘅，嗱佢唔俾入口，咁你76条柜又收唔到钱啦，你返唔到大陆㗎，因为你一般贸易。 喔、哦、卖咗啦。 你卖咗退冇退货㗎，大陆系冇退货㗎、除非你系来料加工三支厂，但呢啲就冇退货。咁呢76只柜点样处理呢？一隻柜基本上就76万到啦。 哇。 即系76万啦呢批货。是卖价，即是佢出厂嘅价钱是76万一隻。咁呢就有个潮州人。咁当然啦，潮州老细啦，咁就搵我帮手。就要上返啲76隻柜返返大陆。然后佢攞返啲76隻柜就不会再日本啦。即几多钱都要返去。然后呢佢呢就再重新查个酱汁。打包裝就喺咧，當時咧而家執咗啦，新一街啊呢一啲咁嘅廣州啊，即係全廣東省嘅超級市場咧，就賣咗呢啲鰻魚，就揾翻佢嘅損失。咁啊，上一隻櫃咧就好多渠道啦。咁啊，曾經有講過片片面面啦，即係實際操作就唔講啦啊。咁啊，解釋翻俾你聽。咁咧嗰陣時呢76隻櫃咧就係我幫佢上翻曬上去嘅。 係啊，孔雀石綠咧，如果你一般咧。你養熱帶魚啊，喺屋企啊，養熱帶魚啊，嗰啲咩黑魔里啊、紅綠燈啊，諸如此類嗰啲咧，冚唪唥都有。你落嗰啲孔雀石綠落去咧，嗰啲魚啊靚好多噶，立立令 啊。係啊，立立令啊！呢次講到呢度啦，超曬時啦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哋新一期嘅健康解碼咧又出版咗啦。今期我哋會隨書附送眼福靈。或者是老健的，如果大家有什麼需要就留意自己的津身了。记住我們這本书是 OK 便利店或者各大的報攤都有售，大家记住來買吧。